对呀，我那苦命 妈呀！ 谁不应我他配， 哪怕他不配。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，你攒了几两银子，多借与他配马 了。这就不对了， 怎么不对了？ 我那贼郎他也是贫寒出身呐、 啊！哎呀呀，薛大哥啊，薛大哥，今日我才晓得你。也是个贫寒出身呐！分离断来，吃粮食不成，还我半碗粉。有一时枉然， 爸爸也在问他要， 岂不伤了弟兄们的火气？ 大军爷，你身带火物， 放阵刀剑， 好啊！杀了他也在问他要啊！ 杀人岂不要偿命么？ 难道就罢了不成？ 有道是善，太难舍。哪里儿多银大胆长那眼神惨难成有一个往事反传 该上你的 少 皮克和尚啊， 我来问你这负债 何还？ 负债呢？你怎么样？ 你岂不还？ 这一刀推不干的，向着寒门，你需要吃在病人的身上。无天天把地放来发大财，满了当今的人呐、啊！ 呀，观他是否认真， 我的无奈他外观官府的脸色寒分的烦难，谁不上一生中当那计量穿计量穿，此时三把斩为君的良人，我是不要紧，我是 衙里衙外我打点，官保大嫂断了战， 人民就要发狂言，心有人气了天，没人看到他好好的容易 看，好一个真铁王宝钏，可搬桥世界王来，江中军事一定伸手放在心川，这的影子三两三，总有大嫂做样脸，还领落做一三大手指十三分，所以多少年功啊，比较过几年呐、啊。 你 一生 不要 无心 量，所以我家天白毛不合山，白毛儿不合山，不合山不合山，不合山不合山，不合山不合山， 流放引火来在大道旁，为君旗下不良啊， 在哪里？